贡献女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褒奖。授勋仪式在万寿台议事堂隆重举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步入仪式场，全体参加者都仰望着他，放声高呼了万岁。他亲切地向那些以骄人的成就拥护党主体的核武力建设事业的国防科学战士回首还礼。金正恩同志致贺词，他说国防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在党所指定的时间内圆满推出了由党构想的战略武器系统，为了推崇他们，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就安排了这一有意义的授勋仪式。他对于这次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战略地位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历史性意义做分析后强调，这就证明了朝鲜劳动党的并举路线是极为正确的。金正恩同志为火箭研究开发集体提出了任务，他表示期待和坚信国防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将积极响应为祖国和人民展开誓死战这一口号精神，在打造最可靠的军事担保的神圣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赫赫成果。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贡献于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分别授予了朝鲜最高勋章金日成勋章、金正日勋章、公民的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金质奖章及一级国旗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金质奖章、锤子和镰刀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正日奖、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名字的手表、印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名字的手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奖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奖状、金正日青年荣誉奖。